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否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同埋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边话俾你哋知。 好，第三節開始啦。咁我好興咧，就同即系 YouTube 聽眾留言好多啊， 好多幾條你聽下， 多留言啦。咁有 多留言啊，死啦， 超多啊！嗱，譬如之前可能問阿周老闆，你推歌咩環境嗰度點樣？ 係推歌環境咧，就係我仲未揾到 partner， 因為 Terry 咧佢就即係 公幹啦， 公幹啊，成日都要上上海咁樣，佢有啲即係新搞作咁樣，咁變咗咧就未必好穩定。咁所以咧，我就喺度物色緊呢個即係 partner 咁樣啦嚇。咁啊，因為如果次次都我同 Lens 做咧， 哇！我辛苦嘅，嗰一個禮拜五日見到我喎， 係啊，真係 你都唔想 啦，係啊，大家都會，我驚會嘔飯，不過唔怕，推哥啊齋聲嘅真係冇樣嘅，咁但係都係真係聽到把聲， 係啦，我啲6、8、9聲嚟噶嘛，見唔到樣大鑊， 所以咧即係呢個即係留待即係進一步嘅即係再發展同埋通知啦，唔好意思啊， 嗱咁啊睇下啲留言嘅，即係好多讀唔曬啦，咁有啲 嚟聽下， 有啲就係叫啊即係少華即係補充。啦，係，先佢話啦， 佢飲緊苦茶噶啦， 飲緊苦茶有啲就係奶粉對呢一個嘅薯片喎，有啲嘅好底色就食完涼粉食奶粉，有食唔食阻仔最大惡極。哇！呢個 Hell不空咁鬼個 品品嘅，詩意喎。 一個就係讚啦，讚國陽兄啦，先啊。佢話其實以薯片性格就唔好勝同埋亂斬權力，退休好過。佢話如果唔係有強大後台咧，絕對唔會出嚟選，費事承受巨大壓力。有個咁講法嘅，即係呢個即係話，即係以大家都話佢 hea 啦，話見咗咁 hea 嘅人出嚟選，應該有啲渣拿先會出嚟選噶嘛。系嘛？呢個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啦。呢、這、一個好讀住咁多先啦。多謝各位聽眾留言啦。 冇乜批評啊嘛，係嘛？ 其實有 啊，歡迎批評，歡迎批評，唔緊要，即係鞭策嚟嘅啫，冇所謂嘅。 讀一個咁多啊， 一個批評 啊，自虐狂啊，真係 自虐狂咁唔係咁啊，都係話即係暫身下個説教方式啦，説教。 好啊，咁我改啫嚇，humble 啲，謙虛啲。 繼續啦，其實我頭先讀完嗰個即係文條，其實咧我哋即係一個咪 now 用文條嘅，有個地方咧689地盤租到文條都做，港人港地， 港人港地又做 Facebook Live 咪犀利，佢哋咧抽樣有2000個嘅，咁唔使講，其實大家都 咁勁嘅，有2000個咁犀利嘅，抽點樣啊 ？Facebook Live 做到噶，做咗調查啦。其實 Facebook Live 你播條片咧，有張相嗰度咧就 跟住你嗰啲符號就係乜嘢啊嘛 ？Tick 嘅譬如手，譬如係俾個 like 啊，俾個笑啊， 咁佢就真係採集咗2000 個嘅， 咁佢就再分類呢2000個， 呢四個梗係最熱門嘅四件啦，林鄭、葉劉。薯片和这个胡官啦， 咁嗰日講地就梗係話係林鄭， 梗係啦。喂，最奇一樣就係林鄭1500票啦，即係呢個例。喂，最過癮就係咩咧？葉劉 薯片係幾多咧？ 薯片346，葉劉211，喂，爭啲咁多嘅啫嘛。 始終都係葉劉排尾。 啊唔 係喎， 胡官啊，官港人港地嚟噶嘛，點會支持呢個胡官 ？O K， 211，胡官幾多？胡官 46 啊，哇，46， 大到 啊，落2000。哇，咁啊真係好少喎， 好少噶啦， 嗱點啦啫，我你估有幾多人真係攞嚟參考啦？ 算吧，你不啖笑，即係我講緊咩意思咧？即係話緊梁振英即係都想捧起呢一個嘅，咁就林鄭月娥唔使講啦，港人港地，咁港人港地後面個 at 邊梗係馮偉光啦，呢個係眾所周知啦。 咁啊呢樣嘢咧就更加顯示出咧，即係而家咧又係咧，我覺得又係扇佢嘅，而家所有嘢啲出嚟撐啊林鄭咧都係扇佢。 掂啊，好有民意啊！ 因為你港人港地係人都知係馮偉光，係人都知係廢嘅。系都知系即系689嘅嘢嚟嘅，而佢去力撑林郑咧，即系话林郑咧必然就 系 佢哋嘅火团嘅其中一个。咁呢个就对于佢嘅民望咧就唔系好事嚟嘅， 好难甩身啊！有啲嘢， 即系嗰份凉粉味啊， 系啊，甩唔到身。 689捧你， 系咯， 你要唔要好咧？ 话时话呢四件啦，啊，你计埋曾玉成5件咧，其实全部都系建制派人嚟嘅啫。 系， 我哋要现实，要目，我哋唔欣赏，但系咧。其實全部都是建制派。咁啊，前日啊，阿佳叔啊， 劉少佳講話 解熟， 佢話最希望見到咧，好似係中央講話最希望見到咧，就話一個建制派嘅人，佢鬥一個泛民推舉出嚟嘅人。 唉，呢個個賽果一定係操縱到啊嘛，食夠票啊嘛，係咪？ 你估有冇可能發生啊？嗱。 現在都不會啦， 當然不會發生啦。 星期四《經濟日報》引述就可能薯片星期四出來選嘛，現在最大機會就是兩個司長互撼，然後你泛民出迷真的糟糕。 是啊，咁啊，既然咧即係林鄭咧，即係而家咁嚇咁多人支持佢的話咧，咁啊， 你係咪要 call 噶？咁多人 call， 咁多人，咁多呢啲人去支持 佢， 係啦，咁多。 人支持佢 喺西環嗰邊， 西環嗰啲人啊，簡直 就多西人，係啦，咁多西人去支持佢嘅時候咧，咁我哋又睇下咧，究竟如得林鄭咧過去咧，究竟嗰個即係政績係嗰個成績表係點？ 好啊，同我睇下成績表先。 係啦，即係翻舊帳咁樣啦。咁其實咧，即係即係一仔啦，亦都即係做咗一個即係佢嘅十大嘅劣跡啊！大家要記住，劣跡斑斑。咁佢有好多嘅，我都唔逐一讀啦。 其實我想講一樣就係佢成日好標榜自己咧，佢最回味就是呢個做福利處處長喎，佢成日講呢樣，成日提嘅喎，掛喺嘴邊喎。 咁因為 做成點先呢樣？ 係啦，即係嗱，之前阿邵華興都有講過啦，就譬如話一筆過撥款呢一個政策，都係由阿林鄭去即係去搞起嘅啦。咁樣咁喺呢個十大嘅劣跡裏邊都係其中一樣。咁呢個亦都係啲社福界好清楚，即係好多社工嘅朋友咧，都係瀨曬嘢嘅，因為呢個一筆過撥款。以往就是實報實銷變咗，即係嗰啲 彈性啲啦， 彈性好多啦，同埋即係你嗰、那個即係其實等於係其實你撥多咗錢咁樣嘅，但係一筆過撥款就即係即係封咗頂咁樣啦，咁令到咧就逼到咧好多嗰啲社福機構都要即係改編制啊 ，cut cost 啊，簡單嚟講，甚至乎咧係做到咧有少少似呢個即係商業運作咁樣。 你見到康橋咪咯，之家咪咁交咁樣咯。 咁變咗咧就即係對於社福即係社福界嚟講咧，就對於呢個一筆過撥款嘅一個政策。就是鬧到反艇的 四個字啦，咬牙 好得我 切齒，係 社福界又唔使諗啦，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當佢自己咁自豪，覺得自己即係出任呢個社會福利處長有幾勁幾勁嘅時候咧，即係其中咧嘅一個劣跡。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比較有 feel 嘅咧，就係亦都係咧。其中一啲咧就係話佢做發展局嘅期間咧，亦都係通過咗一樣嘢。呢樣嘢又係咧，對於呢個即係城市嗰種嘅即係市區重建啊，或者係嗰啲收地收樓嘅問題咧，係即係種下咗一個即係好壞嘅一個先例，或者係一個即一個種子喺度。就係呢個咧，即係強拍啊！ 唉，又 強拍， 白勝啊！ 你講完我啲嘢，講翻 我有 friend 賴嘢啦，已經 嗰陣時就係話，即係本來呢個即係強拍係九成啊，即係話你要即係。集合即係如果集合到九成嘅業主同意咧，咁就剩翻嗰十成咧，就冇得 冇得揀㗎啦， 要焗賣咁樣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將個門檻降低到咧，就話喂，只要集合到八成嘅業主，搞掂咧，咁另外嗰20%咧就冇得 at 㗎啦，要焗賣㗎啦咁樣。咁變咗咧，呢一個咧其實咧就係即係令到嗰啲即係 minority 咧就更加係即係冇四 小業主 係啦，嗰啲小業主咁就變咗咧，即係其實係即係令到嗰個收地嗰個 平啲啦，成本 係。即係其實益地產商好明顯， 冇錯啦， 收地成本係低咗，係啦。 我記得啊，阿葉劉咧， 佢反對㗎， 反對㗎。當時啊，佢同我擺出嚟啊，係強搶民地。哇，葉劉，葉劉一定幾攞今次咧出嚟，一定攞依兩樣嚟砌林鄭㗎， 要撐佢啦。 我哋要捧個葉劉入閘係咪？ 係啦， 好俾佢 頂頂佢咁樣。 我哋用我哋嘅想像力，啊諗下，如果四件入到閘啊，啊三個咧就做過呢個高官嘅，一件啊胡官都係。官不是法官， 咁啊系，葉劉都系 嗰三件咧，到時會唔會爆陰毒？因為大家做過同事啊嘛，大家做過乜嘢咧？係好清楚噶嘛，有冇話咪邊年邊月邊日？到時咧。大把政府機密聽啊！ 我哋想食花生啊嘛， 係啊， 我覺得都係唔會咯。 喂，但係三個做過同事嘅喎，第一次 咁咪唔好爆咯，我爆你，你爆我咁點咪賴嘢？咪更加唔好爆咯。 喂，你知啦。競選本來是一個理性工程，但要達到呢個理性目的嘅時候咧，好多乜嘢陰招咧， 感性嘅癲性嘅嘢咧，都攞埋出嚟用噶。 會唔會啊？今屆上屆咪知瀨曬嘢咯。 We don't know。 喂，你即係連阿唐總都講埋啦，即係話梁振英佢講大話會出呢個防暴隊啊嘛。係咪呢啲都爆埋出嚟呢啲？係嘛？ 咁啊，啦，即係呢啲黑材料究竟會唔會有即係新嘢爆或者？ 繼續講啊，林鄭就做啲咩十大劣跡啊？其中 仲有一個劣跡咧，就即係我諗大家都記憶猶新嘅，就係呢個即係政改嘅諮詢啦。 哇！好大 呢個，我覺得又係一個即係好大嘅劣跡嚟嘅，即係尤其是。當其時我哋都有參與即係佔領嘅行動，咁啊中間嘅過程裏邊咧，就即係走出嚟同呢個學聯嘅五指去即係所謂談判，咁 直播談判 係即係一啲嘅即係讓步都冇， 冇褪過，仲話講個平台溝通添， 仲話即係整一個平台，同埋仲話會即係交一個民情嘅報告。 咁而家咧嗰兩樣嘢喺邊度咧？ 係啦，嗰個平台 喺邊度咧？ 唔知啦，嗰民情嗰報告就有嘅，不過咧所即係講嗰啲嘢咧，佢只係話即係。加翻即係有呢個佔領行動呢一啲咁樣嘅 fact 落去啫，資料落去嗰個民情報告嗰度。咁但係而最終咧，呢個政改方案咧，即係亦都係過唔到啦，即係令到即係原地踏步啦。即係而即係泛民或者即係市民提出嚟有關於公民提名嘅一啲嘢嚇，或者唔要八三一框架嘅嘢嚇，咁呢一個咧，佢亦都係即係交唔到貨嘅。 喂，延續呢個到今日，其實最想講就係咩咧？即係我印象最深就係咧，嗰陣時成日好打得啊嘛，即係由佢皇后。碼頭同朱凱廸嗰班人即係俾人圍，即係一個涉即係涉戰群魚啦。到今日，跟住之後佢做咗呢個發展局之後咧，就之後佢講過，嗰陣時就喊曬話：，我真係好縮壓曬成個自己咁嘅民望落去噶啦。即係跟住就話喐呢個僭建啊嘛，新界啊。咁結果搞成點咧？喐唔到之餘啊，而家直頭仲話即係你可以申報啲僭建有得保留添啊，仲大過以前啊，拆都唔使拆。 係， 係嘛？咁呢一個即係所謂好打得，打得啲咩翻嚟咧？ 咁更加打得咧就係咩咧？即係。如果你講開新界喺呢個十大裏邊又冇咁，但係呢個細糧啊，經常都提起嘅，就係講緊呢個新界東北啊。 係， 因為新界東北咧，就喺呢個換屆之前咧，都仲係講緊咧，應該用官地收回嘅模式去發展咁樣啦。即係話咧，將嗰啲地方收咗之後咧，係由呢個政府去規劃嘅，跟住再去睇下點樣去即係分俾啲唔同嘅發展商去咩啦。咁但係換咗屆之後咧，就無端端啊，就變咗呢個公私合營，咁就變咗咧有啲之前啊攞釘。嗰啲嘅地產商咧， 馬寶寶咪 係啦，馬寶寶嗰啲咧就瀨曬嘢啦。而嗰啲咁嘅地產商咧，就可以咧，即係坐享唔係坐享其成嘅，而係即係終於有得收成啊！ 將啲地本來散曬收埋一齊，換翻一啲起樓嘅地俾佢啊！ 係啦，而呢樣嘢咧，一陣我哋會講到嘅就係咧，陳茂波啊， 佢 都係其中一個 字啊，呢個 持份者嚟嘅，因為佢咧都係有即係起碼佢個老婆啦嚇，或者佢嘅 家人， 佢個家人啦， 唔係個仔啊，唔係個仔，佢家人嚟嘅，佢老婆。 都是咧，喺當中係有團到地嘅，咁亦都係咧，得益者嚟。 有劏房添啦。 而呢一個喺即係由政府官地收回模式，無端端無聲無息之下變咗呢個公私合營模式，呢樣嘢咧係從來冇交代過乜嘢，即係冇交代過點解嘅嚇。而當中即係有啲利益即係輸送咗俾呢個地產商，亦都係從來咧即係口硬地咧係冇解釋過，即係點解 轉咯？ 轉又轉，話轉又轉咁樣。咁呢個咧，我覺得亦都係咧，即係充分即係顯示出咧呢個人咧，即係林鄭呢個人咧，即係亦都係。是相當之 機智啊！相當之點樣讚佢好咧？ 機智啊 ，OK， 機智啦。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當中仲有好多嘅，即係譬如話最近嗰啲西九故宮嘅一啲諮詢問題啦， 呢個就係 全民退保諮詢，我先大概講過下啦。鉛水事件都有啦，即係點樣 官到冇求膽自大， 話啲官員啊落去，即係如果你要啲官員落去飲 鉛 水咧，係屈辱啊！呢啲都即係都其次，但我覺得最 啊，不過講句説話。不是講俾你聽的周博賢， 係 講俾啲公務員聽嘅啫。 即係以我 講俾嗰16、17萬公務員聽嘅啫，唔係講俾市民聽嘅，令到公務員調氣比較鋸啲啦。 我唔多個喎， 我如果係嘅，你咪即係私下嗰啲公務員。 佢唔係講俾其餘嗰七百 個公開嘅話， 七百幾萬， 你係公開嘅場合講啊嘛。咁但係咧，我覺得最痛，即係我覺得痛恨啊呢個人，或者即係林鄭呢樣嘢，即係我覺得最有問題咧，係 咩咧？ 就係反。 反而是一個誠信問題，老不老實啊？ 他老不老實啊？ 是的，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呢 我由他、說、即之前即我想最近這半年裡面，只是看最近這半年，即你看到他即無論打扮開始改變， 穿旗袍啦， 跟著其實 穿得漂亮， 老公啊、仔啊那些已經回到大陸 了，厲害 了，已經做了一些這準備工作，但是他之前還在說、我打算退休了， 講第二口呢，不是這句話就說官到無求膽自大，由這句話當時有人就 interpret as 他是中央告訴他你沒機會做特首了、所以呢你就官到無求嘛，喂他都是政務司司長了、什麼叫官啊，升級即是就做特首了嘛，剛才說你沒知道沒機會了、所以他才說這句說話、最想說就是這句說話、當然了周博， 但我覺得他是那個不老實的地方，即除了這樣、這句話之外啦，跟著還說、在這個12月10號、他、應該是在之前的、他有一個公開場合說就是自己是沒有、任何的準備、亦都沒有說打算去選特首啊等等的、咁到12月10日，梁振英宣布棄選之後咧， 好、大嘅變化， 咁啊話好大變化啦，不得不再重新思考啦，咁樣，咁但係都仲係擺出一副啫，我都係唔會㗎啦，咁樣。但係其實，所以我好記得佢講嘅就係話，佢係完全對於即係鋪呢個特首呢樣呢條路咧係冇準備。但是其實骨子里你見到他就是話，即係不斷咁樣去做咗準備功夫啦，屋企人過曬去啊，成啊咁樣啦，跟住嗰一輪就話即係去北京，即係未嗰時未 見官或探我仔嗰次， 12月23日之前嗰嗰、個禮拜，嚇佢就話咧，去呢個北京咧就話唔係見官， 唔係唔係面試， 唔係面試，係做一個即係同北京去傾一個即係文化交流嘅項目，文化交流項目，又唔講係乜嘢咧， 而家串大啦， 跟住突然間砰一聲就變咗係一個故宮呢樣嘢啦，呢、個第一已經有另外一個嘅唔老實啦，跟住中間又話係探仔啊，唔會見官啊咁，但係其實係後肯。好明顯 有講大話啦！ 昨日佢有講過，佢有見過中央官員啦。雖然冇講幾時咁，但係即係我唔相信你到北京不會唔見啲官員咯，係咪？ 玩啫佢。 同埋你唔好忘記喎，喺嗰兩個禮拜裏面佢係曾經係取消過休假噶嘛。 係啊， 佢本來話探我仔噶嘛。 而家又唔探啦。 係啊，跟住唔探又飛翻上去咁樣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個人好多嘢咧，即係是我覺得是不老實咯，而即如果你作為一個特區的首長、如果 是誠信有問題不老實，咁同梁振英嗰啲僭建啊、UTL 啊咁有乜分別呢、即係呢、這個完全是一個689的空嚟嘅，一個完全是一個 黑龍啊， 係啦， 複製， 直情一個複製的嘢嚟嘅，喂。咁都仲即係，如果佢真係再俾佢嗱，因為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佢做，喂、佢係。即係佢係一個新嘅人啊嘛，佢隨時可以做10年噶嘛。 係啊， 即係做兩任噶嘛，咁即係話喂， 梁振英變咗三任噶咯， 變咗梁振英成三嘅啦，咁樣大佬 十五年， 捱佢十五年。 哇，咁你仲唔死？ 即係大鑊過梁振英連任係嘛？ 即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大鑊咯，即係如果即係。即係俾佢真係做到的話，咁所以我覺得佢真係，我自己覺得真係劣跡斑斑嘅。 我哋而家覺得劣跡斑斑啦，但係可能對一般市民，好似我有次喺屋企附近食飯咧，啲阿叔即係佢哋傾偈都會傾啲跑馬仔噶嘛。林鄭啊唔錯，梁振英過嚟驕傲啲咁樣係嘛？林鄭呢一個好女人嚟喎，我叔真係咁講，我冇誇大㗎。一般市民即係佢哋覺得，喂林鄭個形象我覺得哇幾好啊，同埋咧幾溫和喎，佢覺得 係啊，即係呢個會係 覺得啊 一種啦，另外一種就係咧， 喂有葉劉戰。底個個都温和啦，個個都温順啦。 同埋咧，我覺得即係因為唔係話即係sexist 啦，或者性別主義啦，而係話即係當你一個女士去，即係佢喺呢個位置，而佢亦都唔係冇試過就係賣眼淚嘛。即係林鄭啊， 幾鑊㗎啦， 幾鑊眼淚，而即係有啲市民係可能會見到佢，哎呀，一個弱質女流喺當眾咁樣，即係如果留下呢個女兒淚嘅時候，就會有同情啊嘛。 即係唔係鱷魚淚嚟 嘅？如果係啦，其實係鱷魚淚，更加勁嘅鱷魚淚。不過佢係一隻雌性嘅鱷魚都流出嚟， 都係咬你一樣， 都係咬你。咁但係咧，即係佢會博到同情嘅時候咧，咁又係另一種大鑊。 其實你講眼淚咧，嗱曾蔭權就喊過，臨尾好似一次施政報告咧。 哽咽喊出啦嘛。梁振英跟住橫州嗰次碌碌皆辛苦，又喊過。葉劉跟住佢政改甩碌喊一鑊，跟住好似今日定尋日又喊多鑊，即係講擔大嗰陣時，林鄭喊咗兩三鑊啦。 不過葉劉今日咧，大佬就食住上啦。為咗承擔啊，佢自己承擔咗啦。 擔咩？ 13年前，23條失敗嘛。 同中央有 佢咪問責，佢話我問咗責噶啦。問責者即係落台啦，即係人佢自己要人頭落地啊嘛。其實呢句説話即係暗示你林鄭，你推個政改失敗，早應該問責啦。你冇問責，佢今日一葉劉啲咧就真性情，條氣好唔順。你 CY 今日朝頭早喺呢個行政會議之前喺度讚你， 林鄭有擔大 承擔啊。咁你唔讚佢嘛？其實我只有承擔。 同埋見到葉劉咧係真眼淚，佢種酸咧酸葡萄個樣，同埋最慘係咩咧？連田北辰啊，佢入面即係佢自己即係新聞黨成都。聽到電話佢叫佢唔好投俾呢個林，唔好即叫佢叫票啊！ 即係唔好撐啊葉劉啊！ 連自己條僆即係自己最親密嗰件，喂，我唔喊啊，大佬，你打到我自己 office 嗰度，哇！佢分鐘葉太咁得田北辰，哦，葉太啊，啱啱咧有人叫我話唔好撐你喎，咁樣，哇！你唔激到佢爆炸葉劉，唔使 你田北辰點打啊？ 啊，點打呢樣啊？ 哇！你叫我去撐另外一個建制派候選人， 得邊個啫？唔係林鄭咯，佢唔講，買到明啦。 你即係叫我即係戴綠帽啫，哇！真係講得好絕喎。嗱，我唔知啊，我英文點譯啊？個英文台都報嘅時候，戴綠帽點譯啊？呢個田北辰今日啲 exactly 啊，依個香港電台引翻嗰句出嚟，你先叫我戴綠帽啫。你打到嚟我呢度，叫我支持啊林鄭，即係佢話結某建識另外一個建制派候選人。哇！而家啲電話可能 call 到好盡㗎， 梗係啦。 我哋啲小民啊，你唔係選委啊？如果你係選到都打埋。俾你啊！ 我諗咧，仲有一樣咧，點解葉劉會喊咧？ 點解咧？ 嗱，我諗呢個即係除咗即係 CY 唔贊之外，呢個都其次，而係葉劉一向都覺得自己是西環的新寵嚟噶嘛，係佢的得票率啊，成即係 票後嚟噶，講到 佢仲有借票 完之後，即刻就要匿喺個車度走入中聯辦嘅，走去西環嘅，跟住又話咩送書啊， 講大話，結果係中聯辦。 即係話其實咧，佢已經咧為呢個西環咧赴湯蹈火啊！ 唔係你想我點啫？ 我咩都 23條推埋啦， 係啊，咩都做過曬啦。OK， 即係我啊，終於啊，我見到你嗱，你真係幫我啦，令到我連甚至乎我。我條僆啊，阿容海恩啊， 都係你嘅人嚟噶， 都可以入到立法會。咁佢梗係以為自己係深得呢個西環， 做唔到我呢一期， 做唔到我呢鋪 上位啊！ 點知突然間而家竟然係衰到西環打電話俾田北辰，打到佢 office 叫佢票。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最嬲，令到佢喊啊！ 講講下好似同情葉劉咁樣喎。 同情啊！ 咁係啊，阿華少嗰個即係同佢講咧，其實佢有個運動嘅相。喂，不如我哋送葉劉入閘啦。既然佢有咁大怨氣咧，即係啲鬼咧死嗰陣時著紅衫跳樓最猛鬼噶嘛。嗱，葉劉咁猛，喂，不如送佢入去啊，送佢一程，同啊即係林鄭可能會爆嘢噶嘛，係咪先？嗱，佢個女咧，首先佢唔喺北京先啦。呢個葉劉個女喺外國讀書噶嘛，佢唔驚噶嘛，同埋佢先生就先遊咗啦嘛。佢好似冇乜負擔驚咩啫？ 好似講鬼故咁。 喂，我哋不如就即係嗱，之前話揾長。我冇揾長毛，長毛唔夠火氣，大家都知道長毛套路噶嘛。咁葉劉我哋唔知咩套路，不如放入去嚇，嚼咬呢個掃把頭掃呢個林鄭個毛。 即等咧，葉劉咧做翻當年好似即係唐英年做嘅嘢，就爆佢大鑊。 唔係，即係做何志光。 唔係，因為咧葉劉係即係都係呢個官場中人啦，亦都係即係公務員啦，變咗即係佢會即係知道好多即係林鄭。 係。 在呢個公務員裏面即係或者呢個系統裏面所嗰啲往績咁樣，可能有料爆嘅。 所以話咧，如果你真係咧四件入閘啊，三件入閘咧，三個做過司局長嘅，喺呢個電視辯論嗰陣，會唔會大家鬥爆爆到即係大家好 desperate 啊？到時 係 係某年某月某日，你噏過咁嘅，仲乜嘢都唔係 係 啊，同埋。如果發生的話咧，咪重複上次咁咯，上次五年前立依個特首選舉咁嘅款咯。 哇！到時咧，即係咧，今次呢個咁樣嘅 花生指數 真係咁樣咧，嗰個花生指數應該係更高，因為咧今次係 cat fight 啊， 即係女人啊嘛， 喺度哇，即係 正啊 MMA， 哇 MMA 女人睇 MMA 係好睇啲啊， 係啦，又插眼又搲頭髮啊，又呢個 哇，你都好變態喎， 所以咧 大部分女人都唔係咁嘅， 一個咁樣嘅選戰咧就應。 該係即係所以都啱，放阿葉柳入 啱，有得諗啦。我覺得 因為咧冇乜所謂嘅，即係提，因為咧我哋即係知道提名同埋呢個投票兩 可以分開嘅。 提名就係即係實名啦，要記名咁樣啦，你可以投，只係投一次嘅啫，即係提名提一次嘅啫。但到投票嗰下咧，你就投暗票噶嘛。咁所以到投票嗰陣咧，即使你當日即係最初係提名阿葉柳嘅時候，我去到尾，我想突然間轉俾阿胡鬚嘅 都得 嘅。 誒，同埋我想問個機制咧，可唔可以葉柳回票俾我當個發文投俾阿葉柳啦？佢咪話我唔要你提名得唔得嘅咧？唔得噶嘛，佢冇得揀噶嘛。人哋即係俾票你入閘就可以，一定係俾票你噶嘛。 我唔係，佢可以咩嘅？即係其實佢攞提名就係佢拉份 form， 咁啊懟俾啲選委啊，我揾你，咁你就咩啦？咁即使有啲人可能即係表示過，即係可能係即係泛民嗰啲咁樣表示過肯支持你嘅，咁但係你唔想有嗰啲人喺你嗰個提名嘅名單裏邊都得嘅。咁如果你揾到其他嗰啲咁咪得咯。 哦，待遇先嗰啲 係啦， 待遇先 即係，所以有時咧又唔好即係嗰啲 唔好講咁盡啊。 民主三百 plus 都又唔好覺得自己唔緊要，因為你話即係提名佢，人哋可能唔要你噶嘛，即係可以係咁樣噶。 有得諗喎呢一個啦。去到呢一度咧，我哋必須要 break 翻嚟繼續再講下葉柳啲葡萄啊。 葉柳葡萄啦，同埋咧真係要數一數啦，又係啊陳茂波， 你踢波要啊， 哇！呢個勵志嘅故事真係要講講。 好。